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 早安， 一切都安好吗？ 安好， 一切都安好吗？ 安好。 OK， 好，那个我们一起祷告，慈爱天父，向前感恩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一起敬拜，让我们领受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也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是让我们彼此造就、彼此照顾、彼此爱护，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因为得到你的爱。让我们在这样的爱当中，让我们能理解你所在我们身上的美意，让我们这样的因为爱你而得到互相的效力，让我们被你招的人得益处，也让我们这样的益处来荣神益人。愿你在这间奉你名称义的教会当中，将你的生命丰厚的赐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来到你面前的人。我们相信你是拣选人，我们也相信被你拣选并有你的美意存在。我们更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的相信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得行所有合你心意的事情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 阿门。 最近我常常跟弟兄分享，还有姐妹分享什么呢？分享这个服事，我们都学会要爱人，所以我说有的时候跟某些很热心的弟兄姐妹，我就讲，我说三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凡事要甘愿，因为凡事你心甘乐意做的绝无怨言，因为那是甘心乐意，不会有怨言。第二，如果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发现有很多的自我在里面的时候，请你注意，因为会有人有怨言，会有别人会有怨言，不是你有没有怨言，是别人会有怨言，所以不要常常自以为，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同在。那这个自以为很多都是客观的看法，等到自己能相信能看见自以为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已经有怨言出来了，或者是你的不好的领受已经出来了。所以第三点，我说若是有受伤一定要告诉我，不是我能治伤疗痛，而是我能知道有什么地方我们要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祈求，因为我们都不完全。因为受伤，也许服侍的人受伤，也许付出的人受伤，也许被你服侍的人受伤，也许被你接待的人受伤，因为是一个彼此伤害。所以让我知道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想也不愿意也不能让这样的笑或者这样的事情延展下去，因为我的责任是在这边当工人，是当仆人，教导是圣灵亲自的引导，而我们是帮忙在警醒，在神的面前来成为神的儿女，来领受他恩典的互相效力。所以今天题目从彼此接纳到容神益人，一个从一个道。这个从呢，就是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，刚来教会合一扎根委身爱神爱人，现在要到容神益人，要到容神益人。合一刚来的时候的合一是因为我不熟这个环境，我不清楚这间奉礼名成立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。合一是跟自己说的，希望我能融入这间奉礼名成立的教会，让我来服侍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我不明白我的能力，我不明白我要接待的人。所以在这个当中一直很多的话是在对自己说，自己在说的时候就是感谢主，你虽然给我很多的呼召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我要跟你合一，但是我面对人的时候，我怎么跟人合一？人怎么会愿意跟我合一呢？你说你信的神，我信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圣灵都有感动，那你的感动跟我的感动怎么老不合一呢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祷告当中的一个进行。第二是扎根，扎根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信仰。我们的信仰在当中，在圣经当中，像旧约讲的律法，像新约讲的救赎，这些常常在很多的信仰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把它区分出来，往往会觉得有的人说 读新约就可以了，有的人说旧约一定要念，有的人说新约旧约都要念，有的人说新约旧约当中还有黑暗时期， 那么这个圣经要怎么去念呢？要读得很熟吗？还是要把律法研究得很清楚呢？还是只谈爱？这个一直是在我们，也许我这样很不礼貌，也许在我们这个行当，做传道人的行当很好做，因为要讲道太好讲了，那从创世纪慢慢讲，讲到天荒地老都讲不完，有的人创世纪可以讲三年五年的，有的一章可以讲个三年五年的。所以在我们当传道人的呼召当中，很重要的是满足自己呢，还是应付工作呢，还是要知道众弟兄姐妹的需要，还是神所拣选的人，他所呼召的人，我们聚集在一起所能给的是什么？教会叫召会，就是蒙召的人在一起来敬拜神，来领受神的恩典。所以被蒙召的人是一个有福的，被蒙召的一个人是神所拣选。那么既然都是神所拣选的，我们在一起我们怎么合一呢？既然都是神所拣选的，恩典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那怎么看见呢？你的长处可以补足我的短处，还是我的长处没有办法容忍你的短处？为什么不能跟我的长处一样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短处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受，不叫学习。这个领受呢，我们常常会在很多的当中去将路啊，追求这个道路啊，跟追求宗教信仰的道路，跟追求宗教的信仰，这是不一样。因信得生，因信称义，这个因信啊，常常因为一个信就决定了一切。奥古斯丁这个写忏悔录写得很有名的，他的年代应该是在300多年，西元300多年的时候，他曾经是一个浪荡子，一直在这个世界 当中呢打混，那么也信仰宗教，也在 异端里面，异教里面呢存在很久。直到有一天他在异教当中呢，他一直去满足他的肉体的情欲，那么因为异教的崇拜很自由。但是当他有一天呢，他听到一段罗马书的经文，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诞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基督，披戴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当他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觉得他的生活不够端正，他觉得他是在好色邪荡当中，他是荒宴饮酒当中，他是很多事情是行在黑夜的当中，所以他所领受的是很多的嫉妒跟增进。他常常是为自己的肉体去安排他情欲的舒畅。在这样的日子当中，他没有离开宗教，但是他听到这段话以后，他说他领受了，他相信了，他就说他相信了，因为他那个领受是在内心里面，那个灵，那个神的灵拣选了他，让他明明的清楚明白他的信仰是错的。所以他知道有一位神，当他知道这一位神以后呢，他说他读了很多年的圣经，后来之后他说我已经不想再去读了，他说因为呢这个已经改变了我。所谓什么是改变了他呢？因为我就是信有一位神，因为我就是信神是救主，我信他救我，他就是这样信。所以他写了很有名的忏悔录，那个忏悔录写得非常的仔细，非常的这个深入，而且圣经读得非常的熟。当他回转以后，将近1000多年以后，来了个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呢也是这样子，他所相信的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因信就得生。信为什么我们受洗那么重要？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又常常讲要诚实， 这个话讲的诚不诚实，你真的相信吗？真的相信他是神吗？真的相信他是扭转乾坤的神吗？真的相信他是在逆境当中让我们刚强的神吗？还是有软弱的时候？所以今天讲座从彼此接纳到容神一人，这个说法在今天的这个起英文里面，我特别刚刚把它再印出来。起英文我觉得我领受的是我们的领会很棒啊，他已经几乎把这个讲到的大纲都列出来了，我是没大纲的人啊，所以我看了我觉得他真的很棒，所以我在这边再讲一遍。根据我们今天的第一节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。那么其英文第一段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来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怎样爱我，彼此相爱。那么前面那一句话呢，是从旧约来的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生命记里面讲的。生命记里面讲的，在旧约，在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非常熟，那个是绑在手上的，戴在额头上的，钉在门框上的，走路躺下睡觉都要讲，不断地想起的，而且要跟他的儿女谈这些事情，这是不能离开的，这是他们的律法，律法重要的一条，要尽心尽意尽智尽力爱你的神，走路睡觉躺下都要想，不管是戴在手上戴在额头钉在门框上都要想，要传，要传宗接代的传，这是旧约讲的，这是旧约讲的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个在旧约里面叫希玛，希玛就是听啊，以色列人你要听啊，神说你要听啊，你要听什么？要爱，爱我，爱神，因为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。那到新约不一样，新约的时候救赎主来了，所以救赎主耶稣基督来了，那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。这是新约讲爱人如己。这是谁问的呢？是法利赛人里面的文士问耶稣的。在什么时候问呢？在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时候，不相信复活的这些贵族们还要问耶稣复活的事情。他问什么事呢？一个女人嫁了七个丈夫，七个丈夫都死了，那以后呢，进了天堂以后她是属哪一个的呢？耶稣说，你读圣经你不知道上了天国男女是没有婚嫁的吗？天使是没有婚嫁的。所以在这个讲上面，就是显然的是拿着律法来问耶稣，耶稣说最重要的是这条没有错，旧约讲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废掉先知的总纲，我不是要废，但是呢要爱人如己，要爱人如己。谁爱人如己呢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，因为神爱世人嘛。神为什么爱世人呢？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，基督是救世主，耶稣呢是救赎主，这差在哪里？救世主是让这些世人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的回转，所以神让我们再遇到他。常常有人在外面要进来之前就说，牧师你又在讲浪子的故事，浪子的故事没有错，我们都是寄居的，我们都是外邦的，我们都是 在世旅居的，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的家乡去，回到那天国的家乡去，听起来很虚无缥缈，但事实上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因为相信我们就得到生命。你相信什么呢？因为相信神爱世人。神怎么爱世人呢？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救世主基督，基督完成他救赎的任务，让我们像浪子一样被救回来。救回来以后呢，赎，赎是怎么样？服了所有的赎价，该我们得到的福分全部再归还给我们，像约伯加倍的归还给我们。就是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，明明的看见，我们看见很多现在在生命重生的，你说他是更生的也好，说他是生命低谷出来的也好，说是他在一条烂命翻身的也好，看见神一样一样的补上，回到家中重新做家人，得到家人的爱，失去的妻子重新得到妻子， 自居的孩子重新得了，这是明明看见的，这是明明看见的。在这种救赎当中，是因为我们的相信神将一切的荣耀还给我们。什么荣耀？就是在主里当他的孩子的荣耀。因为我们能成为他的荣耀，我们才能来荣耀别人。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讲，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们怎样爱你们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是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教会应该是没有这些东西存在的，是没有这些东西存在的。但是我们前一阵子还在讲，但是这个故事常常也听到，我也讲过，也不是故事，就是甘地到英国去留学的时候，妈妈讲说你一定要进教会啊，三声五令的跟他讲，而且帮他找了路让他去教会。去了教会以后呢，他后来跟他妈妈讲，我不再去教会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从旧约讲到新约都在讲，教会要有爱，要从神而来的爱，教会不要彼此伤害，那个伤害比世界给你的伤害更重更大。本来就是受伤的人，本来就是需要疗伤的人，本来就是有病的人，到了这边来就好像进到医院一样，病人在互相伤害，多么凄惨，多么凄惨。若是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确据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，我们只是在 口头上说爱，我们要彼此，怎么个彼此法，怎么个彼此法。在这个当中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没有消除掉，一切的恶毒在我们当中没有除掉，反而有很多遮盖。这个遮盖有爱心的遮盖，有自我的遮盖，有隐藏。其次说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要彼此。所谓彼此接纳，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彼此接纳。我为什么要接纳你呢？我可以不要看见你啊。所以有很多事情在讲，他律法，守律法难呢，还是守爱的新约难？他说饶恕人，他怎么讲？他说饶恕人，宽容人。他说饶恕人的不可爱的，不能爱的，还有牺牲自己的时间、金钱、安逸、娱乐，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等等，比遵守律法、遵守仪式上的信条还要难。常常讲守律法很难，守律法有什么难？律法让人活，只要你不犯了你就可以活，你犯了律法，犯了法律就判你啊，就判你有罪啊。律法不难啊，律法的总纲他讲怎么样？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啊。为什么要爱神？因为他值得我们信嘛。为什么他值得我们信？因为他救我们。为什么他救我们？耶稣道成肉身来了，来到这世界上有什么用呢？上了十字架有什么用呢？因为把一切的我们所欠的全部还掉，还到哪里去呢？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去。上了十字架，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面前，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，因为我们的相信，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就是有圣灵同在的。既然有圣灵同在，就能让我们合一，不是凭着 三寸不烂之舌在说服。牧师要做很多事情要说服我，在这边讲的话我常常也自我警醒，我也常常被师母警告讲话不要那么难听。真的 在神的面前服侍是服侍他嘛，做是为他做嘛，为老板做啊。老板没钱要不要给我？要嘛。老板不给钱不做事嘛，这不是人都是这个样吗？不是都是这个样吗？你相信他会给你吗？相信他会给你吗？这就是信啊，这就是信啊。 不行，要摆在那里我才知道，要吗？那叫信吗？很重要，这个信就是这么重要，因为你信神爱我们，因为神总是救赎我们。这个月的这个逆境中的刚强所讲的，今天我早上在灵修的时候，题目叫扭转乾坤。我们的神是扭转乾坤的，他什么时候扭转乾坤？在旧约讲得很清楚啊，举个例子，约瑟有名吧？约瑟很有名，从小喜欢做梦说梦，然后哥哥爸爸妈妈都听不下去，所以他最后因为那件彩衣被卖掉了，还把他丢到坑里面，本来要让他死，后来想不能死，老大老二都说不能死，不能让他死，后来就卖为奴隶到了埃及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。到了埃及以后，最精彩的是创世纪45章，这些兄弟因为饥荒去滴粮，去买粮，到哪里买粮？到埃及买粮。到埃及买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约瑟已经不得了了，不是丢了坑里面的，他现在是宰相，他是埃及法老的父，埃及法老的女儿要嫁他，而这已经不得了，非常显赫，而且他积了很多的粮在那里。这些兄弟去找他，兄弟一看坐在上面的是约瑟，害不害怕？当初要害他的害怕。约瑟后来怎么讲？约瑟说，我到今天才明白，原来要让我成就这样的事情，把我变成这个丢了坑里 被卖成为奴隶，经过这么多事情，原来是为了他要留余种，他要留留什么？留我们家人的命。谁来救？我来救。2年饥荒就开始来了，还有5年呢。所以他抱着他的小弟，好像还没有见过面的便雅悯，两个相拥而泣，然后告诉他的兄弟说，不要怕，因为让我活的是上帝，让我到留到如今呢，是他的心意，我完全明白了。这个意思很清楚，有时候我们所经过的苦难呢，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理解，真的很难去理解，但是圣经的见证跟我们周边的见证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，让我们非常清楚，明明的看见好多的见证，明明的遇见好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天都有。你愿不愿意承认那是神所造就的，神所成就的事情呢？你愿意承认处处都是神迹，处处都是神迹奇事？若是你要神大大的显给你看，真的有一个长了2个翅膀的人来帮助你，你认为那个是天使，那你就慢慢等。所以在这个当中，因为我们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知道很多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事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神将我们摆在一个地方，各个不同，就是各个的恩赐不同，各个的恩赐不同就是各个的用处不同。什么叫各个的用处不同？因为神要造就这个家，要把各种不同的他造就。做妈妈的很清楚，上菜场买菜一定是你看他买东西好像在逛市场，可是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菜，他有没有数？他心里有数啊，他当然有数，他回去要怎么料理他非常清楚。今天要做鱼，要不要买生姜啊，要不要买葱啊，那小孩子看在那边，干嘛买葱啊，干嘛买生姜？因为你不会料理啊，你不知道啊，等你吃的时候，哇，完全明白，上面铺了2根葱3片姜啊，蒸出来那个肉多漂亮多好吃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很多事情整个料理的手在我们的神身手上，在他的怀里。当然我们定睛仰望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定睛在他的身上，他是最高指导原则，顺服。这就讲到顺服，你们在世上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行为有两种，善良只有一种，但是行为有两种。行为怎么讲有两种呢？当我们在行善良事情的时候，有一种是可爱的人， 做好事做得很可爱，小孩子也喜欢，被帮助人也喜欢，皆大欢喜，上帝更开心。有一种人做得非常的冷酷严苛，要求严谨，善不善良？善良，为你好啊，可是孩子没办法接受啊，可是弟兄姐妹也不能接受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说我是为爱，我领受不到你的爱，难道不能做可爱一点吗？可爱一点，可爱一点，凭什么？凭圣灵的引领，凡事处理可以，那就是神同在，那就是智慧，就是你顺服，你顺服什么？顺服神的旨意。讲得好像很虚幻，一点都不虚幻。当你碰到抗拒或者不愿意顺服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要说服他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有智慧。你只有求谁？求神嘛。你问神怎么回事？撒母耳不是很可怜吗？我一再讲，每次都跟他讲，他们不是为你啊，不是对着你来，他们是对着我来。上帝还安慰撒母耳，不要难过，他们不要我，不是你不要，你就去做吧。撒母耳带扫罗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吧？撒母耳一直到最后扫罗犯了，把他的衣襟都拉破了，那就表示关系已经破裂了，所以他就回去了，意思就是我们关系到此为止。什么叫关系到？因为神已经离开他了嘛，神已经离开他了。神为什么把他离开呢？神把他放到旷野，神把他放到野外去了。他一直到后面他去求助那些术士，求助一个那个会算命的女人，他去问他要找谁，他还要找撒母耳，还要找撒母耳。意思是什么？人还是定睛在那个人的身上，他一直没有领悟到他在神面前已经犯了错，他在神面前已经悖逆了，那是悖逆神啊，不是悖逆人。人有什么重要的？人不过是神的器皿，人不过是神的工具，人不过是神的工人。所以今天在服事的时候，为什么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仆人？仆人似的还要领导，这很玄妙。仆人是还能领导吗？那是因为神给了他权柄。所以当我们站在那个位份上面的时候，互相的彼此的对待是什么？是看重他们从上面来的位份呢，还是看重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平行？若是有那样一个顺服的心在那里，事工不难。为什么事工不难？因为你都是在做给上帝的，你都是在做给神的嘛，你都是在领受同一个灵的感动嘛，你不会定睛在那个人的身上嘛，你不会认为你是去饶恕一个不可爱的人，你是饶恕一个不能爱的人，或者是你要去牺牲你的时间。什么叫爱人？是没有想到自己的益处，很难哦。很多事情都会先想到自己的益处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为什么要牺牲时间？我做了以后会怎么样？上帝喜悦吗？上帝喜悦是最后一个，上帝喜悦是最后一个。前面就一定会去想嘛，我干嘛？我每天那么忙，我那么多的事情，上帝有感动我，那我就做一次好了。如果上帝还感动，不用了，别人去做。开始跟上帝在拉扯，讨价还价，认为我的该做的我做了，我的律法我已经守住了，我的行为我已经守住了。这个我刚刚讲，在善良当中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可爱的善良，一种就是冷酷严苛严谨，你不能说他错。但是为什么会做成这样？既是善事，两善事美事好事是属神的，若是神同在，一定有善事美事好事。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当中，我们从彼此接纳，为什么要学到彼此接纳才能谈到容身一人呢？我们做世上的光，我们常常以前小时候看电影，常常会借光，你电影开演的很黑，借光借光，然后就让你借条路，借条路。为什么要借光？因为人的生命自己不会发光嘛。我们常常讲生命的 这个生命的这个心里面有一个黑洞，那个黑洞是盖不起来，那个黑洞是掩藏不了，唯独你相信了神，神的光在里面，从光从黑洞里面照出来，那个心才能成为一个完全。如果我们只是填补那个洞，没办法，那是靠我们的好行为，靠我们做善事，靠我们做美事来填那个洞吗？绝对不是，一定是从里面出来，从里面的那个感动，从里面的那个相信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光在我们里面，你才有那样的一个光照，你的荣耀才显出来。有一个老牧师带了一群年轻人在做晚祷，做了很长的晚祷，做完晚祷以后，这些年轻人大有造就，大有得着。第二天早上就问那个老牧师说，你看我们脸上有没有一些光啊，有没有 很像被洁净过，很这个喜乐的光啊？那那个老牧师就跟他讲，他说我看旧约摩西啊，好像他自己没有发现他有光，而是他去面对人的时候，人家说他脸太亮，他拿个手帕挡起来，很少人觉得自己有光。当自己觉得有光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有问题，那就是有问题。所以在我们在讲顺从的当中，有一种潜在的骄傲，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骄傲，只有谁会让你知道你骄傲？只有上帝，只有圣灵会提醒你，你真的有没有骄傲？你诚实的面对神，你会很清楚，你会非常清楚。上次洪牧师也讲过，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战国喜的事情，最后的破碎。就跟以前讲过，有个老牧者，他说他这一生非常敬虔，然后大家在他最后要安息的时候问他，你觉得这一生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？他说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从来没骄傲过。讲完以后就大哭。为什么？原来我还有那一点骄傲，还有那一点骄傲。神为什么要破碎我？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完全的谦卑。若是他不是全能的，那你就是全能的；若是他不是全能的，你的信就是有问题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来信？礼拜天花这个时间来这边听道，那个道只是一条道路，叫你怎么走。可是你有得到那个生命吗？有得到那个生命吗？你能做人家的光吗？你能光照人家吗？光是要延续出去，光是要造就人家。我们的生命是要点燃的，是要靠圣灵点燃的。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的面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因为我们相信天上的父，因为我们相信天上的父，他的救恩就来了，白白得到的救恩，白白得到的救恩，你相信，你就是圣灵与你同在，光照你，让你明白，让你受启示，让你得能力，让你知道你被赎回来的是哪些，你丢到的通通回来。相信主，他一定全然归还，一定全然归还。你要相信啊，要相信啊，神绝不亏欠人，这是他圣经讲的，我们信不信啊？我们看到好多的见证，我个人也得到很大的平安跟喜乐，不是以前的那种平安喜乐可以买到的。以前的平安喜乐是我游山玩水啊，那个上班的时候师母非常辛苦啊，在管理公司啊，我天天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。因为人家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维持夫妻感情，我们不要把领导中央搞乱，他永远是领导，他永远是领导，我永远是管那个缺口，有缺口不能让他知道，我绝对就把他补足到最后，我只有归给神了。最后祷告，我最后的呼召祷告回应就是说，主啊，你当董事长，我从小想当老板，我不止一次讲，最后我跟他讲，你当老板，我不当老板了，老板太难当了。上帝给我的回应是说，你吃喝玩乐就完了，你不当老板，我求你帮助我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只要你当老板，我不当老板，我只有这个祷告，我只有这个祷告。后来他真的当老板了，公司没有消灭啊，公司没有消灭，公司依然存在，不管是娱乐的，不管是这个旅游的，都没有消灭，都还存在。换了老板啊，人换了老板，那我的老板也换了，所以我就乖乖的服侍他。我因为讲他是我老板嘛，那我就乖乖的服侍他。我讲的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所谓小小的见证，我没有比以前不快乐。中间走过的时候很不快乐，非常不快乐。当他把我所有东西都拉掉的时候，我非常不快乐，甚至于将我儿子都快要收走的时候，我祷告 我跟神祷告，我说你真的要下手那么重吗？都要拿，连我儿子你都要拿走吗？真的祷告啊，这个我有办法吗？我没办法，我真的在社会很有办法，电话拿下来都可以打，可是那时候你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你说主啊你救他吧，我没办法。这是我们家的见证，好多的见证，明明的救回来，明明的大能的手，完全的医治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因为你无路可走，你只有相信他，而且你是死心塌地的相信他，因为他绝对救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不要以为路走不下去了，已经到了绝路了，已经到了悬崖了，没有那种事。只要你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只要你信，就奇妙的事情会发生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是荣耀归于神。什么叫荣耀归于神？就是好处归于我们，是我们要将这些一切的好处归于上帝。什么叫荣耀？将所有的荣耀，他所发出来的能力、光、救赎，通通给我们。但我们要知道，那是上帝赏还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白白的救恩。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，我们因为我们是浪子，我们已经混不下去了，我们在社会已经走不下去了，世界那个心灵的枯竭，暗暗的不愿意说，为什么不到神面前说，我没办法，我要的喜乐我得不到，我要的平安我看不见了，你给我那个属天的，没有看过属天的喜乐，没有看过属天的平安，求啊，他一定会给你，就一个字，就信。你信他是真实，他说我是唯一的神，所以不要偶像。不要偶像的意思就是你单一敬拜他，单一侍奉他，剩下的都是他的事情，剩下的都是他的事情。不要自己去想说我要去除鬼了，我要去治病了，我要去什么，都在他的手中。他会让我们明白，他会让我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经过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在。最美的就是我们回到天家之前，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平安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与我们同在，一个看不见的大能的手一直拖住我们。当你觉得要下去的时候，放心，大能的手一定拖住你。我这么说，因为我经过这个样，这是我自己的见证。而且没有事先的安排，包含我女儿的手术也是一样，没有去打一个电话找医生，可是给了她最好的医疗团队。这是上帝自己在动工。女儿站在荣总的大厅抱着我哭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那么严重的病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我们一起祷告，就看见神给她的爱，给她的调动外有，也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的爱，也让他们手术后呢飞龙在天啊，恢复得很快，都是爱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要彼此接纳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要用人的眼光去看，因为我们有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，让我们有爱，我们才看得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才能理解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美意在哪里。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一定有他的美意，若是我们不能发挥那个从爱而来的功能，我们不能发挥那从爱而来的喜乐跟平安，我们真的安静祷告在神的面前。最后他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就是神已经先知道我们，神先认识我们，神知道他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情，神知道他要怎么使用我们。我们被他召的意思就是说神拣选我们，神拣选，一直要相信我们是神所拣选，绝对不是因为偶然，信主没有偶然，信主绝对没有偶然。你一定要去理解神选了我们，神为什么要选我们，那个大葱大蒜摆的菜场你为什么不买，你一定是买有用的吧，神觉得要用他就带我们回来，神觉得还把你放在那里就把你放在那里。这是我们讲的，也就是律法讲的，也就是旧约讲的，所谓的外邦，所谓的没有拣选。在旧约讲，以前我们不是他的子， 因为我们得到连续，我们成为他的子民。这讲得很清楚，彼得前书讲的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祭物，所谓祭物就是非常好的馨香之祭，就是耶稣自己，他自己当作祭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回来。我们如今我们只看到我们是祭司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祭，我们就是神面前的祭。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祭上去？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献给神？这个很重要。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属神的，那个带能力的、带启示的、带神迹奇事的，全部都会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能去做那个祭司，才能去做那个桥梁，而不是先要做桥梁，而不是先要做桥梁。如果没有那个献上的心，神是看什么？看人的内心，不是看人的外表。你的内心是真的当着活祭献上了吗？你献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就是神国度的国民，就是圣洁的。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第一要回转，第二要圣洁，第三要领受，要顺服，第四要去传福音。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有福音了，我们才能传。你就是福音，你就是光，你就是荣耀。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会一切荣耀归给神。什么叫一切荣耀？那不是因为我们那么厉害，是神使用了我们，神把我们今天摆在那个位分上，叫我们彼此接纳。彼此接纳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我们看不起眼，那个时候神在使用，神就会让他得以完全。神让我们来互相陪衬，互相拉拔，互相托住。谁托住？因为我们爱神，因为神让我们有爱。我们真的要爱人不容易。前两天又进来一个我不太懂得接待他的，因为我看到他有点不喜欢，有点不喜欢。因为对我来讲是老戏啊，因为我正在吃一个很丰盛的中餐，正在吃一个丰盛的中餐，打开已经一点多快两点了，打开要吃，然后就进来一个身上有刺很多的，穿了一个背心，现在帘子就进来，然后就站到我面前，我要吃饭。我说你要吃饭找我干嘛？我肚子饿。我说那给你50块，50块不够，我有两个人要吃。我说我只看到一个人了。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一定有人叫他来，叫他来那个人不进来，叫他进来，一看就是一个大概从里面刚出来，要不然就是嗑了药，身上刺了脓，长得还蛮壮的一个年轻人，眼睛有点晃神。他说50块我怎么够？我说那怎么办？因为我刚好没有零钱，刚好有弟兄放了一把零钱在我的罐子里面，我已经知道了。那我说50块你要两个人吃我没办法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他说那我要吃你桌上那个，我桌上那个我不给你吃，我要吃。你这人怎么这样进来就这样？哎，所以我也很难过。我说我怎么会这样呢？可我真的不舍得给他吃，因为他那个态度让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帮你忙？因为他好手好脚，是个年轻人，蛮壮的。后来我就心里软，我想有预备嘛，有弟兄预备零钱，我就拿了70块，我70块可以买个便当，我知道，那你们自己去吃。他就出来，他就走了。走了我就出来看看他往哪里走，他就往中庭这样穿出去，往公园的方向走。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帮助当中，我们也蛮挣扎的，也蛮挣扎的。照道理讲有预备啊，我给他就好了嘛，你要多少钱？100块我就给你100块。可是我心里很不舒服，所谓很不舒服，我不晓得，我的灵很不舒服。那你说我眼前的东西我要给他吗？我也很不舒服，因为那别人给我的爱心，我等到1点多快2点我才准备要吃，刚好打开一副很有模样的时候要吃，他就进来要，所以我没有给他。以后后来我也祷告，我求神，但主也给我平安了，给我平安，让我学习，真的学习，这种学习真的是。后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本来想跟出去，因为很热，我本来跟出去看后面那个人是谁，后面那个人是谁，一定有人认识，一定有人知道这边可以要到东西。我本来想去看， 后来那个圣灵跟我说，还是你先吃你好吃的东西吧。我就没有吃，我就没有出去，我只看看他走。我讲这个话跟各位分享，其实我们真的有热心愿意摆上爱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些。这就是我个人的理由，就是神让我跟他很亲密，因为我也会跟他讲，我这个人我爱不下去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也是在求神让我们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不容易，除了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才能做的和他心意的做法，才能让彼此造就，彼此得利益啊！让我因为神爱我们，神总是把好处给我们，神把好处给我们就是给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因为神绝对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，我们有这样的坚定信心，成为一个确信的，有一个确信，有个韧性，我们就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从彼此接纳到容神益人，容神益人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做这样的。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我们进入这样容神益人的人，是一个使神也开心，使人也开心，使我们也开心的人，向神献上感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爱天父，向你献上感恩，在这美好的时刻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因为你就在我们的日子当中，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清楚我们只是过客，因为你有那看不见的手托住我们，因为你有那看不见的爱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明明的得知我们已经是得到救赎。我们既然得到救赎，我们知道我们所失去的一切必有你的美意，也在美好的时刻你必然还给我们，赏还给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领受的心，让我们有这样感恩的心，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 阿门。